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41集，死守的秘密。展昭话说完，就见单秋和单一人两人匍匐在地认错。 是我等擅作主张，我们不知道少主原来早有计划。 难道少主入开封府做护卫，也是有目的而为之的？ 不然你觉得我会去做护卫？ 单秋又惊又喜，但同时他又有些疑惑地看了看白玉堂。 他是天尊的徒弟，你们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 难道荣光再现之日不远了？ 啊，荣光再现啊。 展昭继续摆谱装他的少主，他走到了一旁坐下，眼眉对白玉堂一挑，白玉堂接收到了展昭给他的暗示，让他也跟着摆谱吗？于是五爷就在展昭身边坐下看热闹。单秋和单一人还跪着不敢起来，看着展昭。 起来吧，把你们这些年来干的事情都说给我听。 两父子站了起来，单秋似乎觉得自己闯祸了，需要表一表功，赶忙解释。 少主，我们虽然不明情况添了些乱，但是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准备，起码钱存了很多。 哦，存了多少？ 当年血雨为鹰王村的所有金子都在，只要殷侯一声令下，百万金骷髅就能成为战款，足以推翻整个赵氏皇族。 展昭脸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是心中差不多有一万匹小羊驼狂笑而过了。 什么？100万个金骷髅真的存在？而且还是存起来给外公做推翻大宋的资金的？啊！ 展护卫差点就要飙脏话了，这如果公之于众，那整个魔宫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。不仅如此，万一战火重启，生灵涂炭，他外公还要遗臭万年。同样震惊的还有白玉堂，而且五爷发觉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邪雨当年筹措这些金子竟然是为了鹰王，可当年七大邪教是被鹰王铲除的，是哪里有错？展昭伸手狠狠地一拍单秋的肩膀，单秋微微一惊，看展昭，展昭也看着他，随即脸上出现了笑容。 好。 单秋和单一人也是松了口气。 那个东瀛人呢？ 哦，其实此人是有求之后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有求是当年跟在鹰王身边的一个著名的侍卫，为了保护鹰王，在战场上以一敌众，阻挡敌军大兵，最后被万马踩踏而死，尸骨无存。有求虽然不能算什么名将，但绝对是勇将和中尉的代表，他的一生活着的意义就是鹰王，可以说每个当皇帝的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忠诚的血卫在身边。 有求的后人后来辗转到了多地，最后漂洋过海到了东瀛，但是血脉里还是流着守卫鹰王的血，五星还是有求之后。有时候也是天命，他遇到海难，救他的人竟然是鹰侯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个是不是有些邪门了？不过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。 那五星知道那些金骷髅的下落吗？ 他还不知道，我并没有都告诉他，对他始终有些戒心。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青龙来袭击我？ 单秋闻言似乎有些过意不去。 其实当年鹰王和阴侯都有大好时机可以夺得天下，然而都因为一些儿女私情而主动放弃，阴侯更是为了一个女人退隐江湖。当年银药王曾经预言过阴侯会孤独一世，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只是半句预言，还有半句后续。 浩旭。 就是殷侯的锐气以及身上殷王的血统，只有他在孤独无依的时候才能觉醒。换言之，必须要让他身边所有亲人全部葬送。 白玉堂下意识地轻轻碰了碰展昭放在桌上的手指，展昭才醒了过来，将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气掩去。那一刹那，展昭将已经冲到了头顶的怒火强压了下去，就感觉整个脑袋都在嗡嗡作响。 这是谁告诉你们的？ 白玉堂插嘴问了一句。此时展昭的状态估计还在跟自己胸中的怒火做斗争，为了以免他露馅，白玉堂帮他吸引一下注意力。 是悟心说的。 我有个问题。 展昭显然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怒气，缓和了脸色，问善秋和善一人： 你俩是怎么知道当年的事情的？ 善秋从书桌之中拿出了一本书来： 这是我善家先祖记录的当年追随英王的事迹。不瞒少主，其实家中并无家训要我们追随殷侯复辟，只是我自幼就阅读这本书，此生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复辟当年的英王朝，所以 我拿走看看可以吗？ 当然，少主尽管拿去，我等早已熟记在心。 我们寻找邪域多年都没有线索，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 回禀少主，当年我吩咐刘天四处敛财，无意间找到一支邪域教的残存分支，于是得到了邪域留下来的地图。 善秋说着拿出了一个锦盒，里边有一块残破的鹿皮。 就是这副。 你全部都告诉我，不怕我是骗人的？ 少主，我们的心和命都属于英王朝，只要王朝能复辟，能再见一眼当日荣光，死都无惧。钱财、爵位，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而已。天下不应该是赵祯这种碌碌无为的文人皇帝的，我们只想完成那未完成的伟业。 你见过那些骷髅？ 的确存在，除非有地图指引，不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。 我拿这些回去与外公商量一下。你们 属下知道，我们会按兵不动，静候差遣。 善秋和善一人赶紧行礼。 还有，对悟心要防备一些。 少主怀疑他的身份？ 他那句关于外公命数的预言是假的，这一切都与有没有亲人无关。另外，他究竟是不是有求之后，我也需要核实一下。你知不知道他在何处啊？ 他住在船上，黑色的大船，常年在码头附近游弋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离开，需要有信号才会靠岸。 难怪应天府没有一丁点他的消息，原来藏得这么好。 展昭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善秋的肩膀： 辛苦。 善秋似乎很激动，送展昭出来，在出门前他又喊了一声展昭： 少主。殷侯他现在…… 殷王的后人永远都不会变，因为血统不会变。 善秋和善一人有些激动，将两人送出了门。离开了善府，展昭和白玉堂憋着一口气一直往前走，直到拐进了一条无人的巷子，两人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展昭拍了拍胸口瞧白玉堂，白玉堂觉得不可思议， 竟然真的蒙混过去了。 我好像饿了。 是啊，刚才太紧张了吗？ 走。 展昭拽着白玉堂钻进了一间酒楼，要了些吃的，要了一间房间，两人钻进房间里坐在一起开始看那本书。这本书是当年英王手下大将军善洛写的，类似于随军打仗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一些笔记，写得十分详尽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窥见了当年那个神秘的，后来被刻意从史书上抹去的英王朝是何等的强大。善洛对于英王的崇拜和爱慕近乎疯狂，在他笔下，英王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展昭和白玉堂看完，都忍不住皱眉。 这是善洛写的书吧？至于吗？ 英王的确有值得人追随的地方，善丘他们估计向往的是当年那种征战天下的英雄情怀吧。 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皱眉。 妈， 嗯？ 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英豪是英王的孙辈。 展昭闻言没作声。 可现在看来，他应该是英王的儿子。 展昭继续不作声。 之所以要错开一代，是为了隐瞒英豪真实的身份。猫 啊， 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，绝对绝对不能让世人知道英豪的真正身份。 我明白，可是那帮东瀛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那个什么预言后续？ 我没听我师父提起过那个预言，还有什么后续啊？ 我也没有。 当年英侯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应该再搞清楚一些。一会儿你拖住你外公，我把我师父拐出来，我们单独问问他。 展昭觉得这个法子倒是可行，因为应该没人比天尊更了解英侯的了。两人正商量着，忽然就听到楼下街市上一阵骚乱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走过去打开窗户，就见下边一群一群的人急匆匆地往拐角的方向跑，似乎是出了什么事儿。展昭眼尖，就看到欧阳少征带着人往这边跑，后边还跟着林业火他们，天尊也跟出来看热闹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觉得机会不错，展昭去问林业火出了什么事儿，白玉堂直接去劫走天尊，还是在客栈的房间里会合。展昭一跃下去到了林业火身边。 哇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到处找你们。 怎么了？这出什么事儿啊？ 不清楚，刚才听人说善一人的宅邸着火了。 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和玉堂刚刚离开，竟然着火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